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66集，唐默跟在赵小飞三人的身后，低头沉思。一层的走廊比二层简单许多，没有太多的转弯和岔路，几乎是一个工整的长方形。房间分布在走廊两侧，五个玩家沿着走廊走了半圈，又找了11个房间。走在最前方的赵小飞停下脚步， 这里又有一个楼梯。 众人拿出地图，对比着两层楼的位置，李妙妙得出结论， 这个楼梯就是我们之前第一次看到的楼梯吧。 在二层的时候，五个玩家一共看到了两个通往一层的楼梯，唐默做出决定，没选择第一条楼梯，大家从第二条楼梯下来，走进一层，进入真理时钟的房间。 我们上去也没用，上面的走廊全是脚印，上去这一轮游戏就结束了。一层的走廊还没走完，我们先走完一层吧。 大家又跟着走了几步，唐默转过头奇怪地说， 维克多。 漆黑的钢铁走廊里，高大的男人腰背笔直地站在墙壁之间。傅文铎看了看左侧的墙壁，又看看右侧的墙壁，他的眉头越皱越紧。忽然他抬起头走到唐默身边，唐默一时愣住，不明白他想做什么。傅文铎却已低下头，将嘴唇贴在他的耳边，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出了一句话。唐默的身体倏地僵住。十分钟后，五个玩家沿着一层走廊走了一圈，又要抵达真理时钟的房间。赵小飞一边用口红把一层的地图补全，一边说， 一楼真的比二楼简单很多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方形走廊，一共有29个房间，我们全部都看过去了，没找到薛定谔，薛定谔肯定在二楼，就在我们没进去的那几个走廊里。 格雷亚笑道， 麦雷迪，我不觉得这么简单。 别说格雷亚，连赵小飞自己都觉得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点，攻塔游戏会这么简单？当然也不是不可能，如果没有傅文铎强大的侦查能力，没有真理时钟透露的那条，你们已经不可能找到薛定谔的线索，他们绝对不会拥有现在的信息。另外，他们在好几个房间里遇到了非常危险的发明，只要他们实力差一点儿，就会被那些发明击杀。而且这个堡垒的二层地图实在复杂，正常人在里面走可能根本没法走到一层，就已经浪费一轮游戏机会。赵小飞想了想， 反正我们已经找了100多个房间，还差几个房间，还有两次机会，第二轮游戏我们直接把没找过的房间看一遍，总归还有第三轮游戏，不用担心失败。 这个建议非常合理，李妙妙点头。他本想应和赵小飞的说法，但是他忽然想起阮望舒的叮嘱，悄悄地看向唐默和傅文铎。这一看，李妙妙一下子愣住，唐默朝他摇了摇头，李妙妙一脸懵逼。唐默叹了口气，李妙妙不是傅文铎，这么复杂的事，李妙妙不可能凭借几个眼神就懂他的意思。 那我们现在直接回二楼，把那几个没去过的房间都看一遍。 唐默说， 我想再去找一找真理时钟。 赵小飞奇怪地看向唐默，惊讶地问道， 你要真理时钟？你找他做什么？ 唐默神色淡定， 真理时钟的房门正对楼梯，既然已经决定开始第二轮游戏，可以以这个房间为起点，从这个房间也可以直接上二楼。 也不是不行。 李妙妙一锤定音， 走吧。 这一轮的游戏已经注定失败，从哪儿开始第二轮游戏似乎并没有任何差别。唐默拿着手电筒站在队伍的前面， 右手握住了钢铁做成的门把手，他轻轻一按，刹那间蓝色的光芒从房间里亮起，将五个玩家笼罩进去。等他们睁开眼，已经被固定在地上，双脚无法动弹。一道沉稳的女声平静地响起： 欢迎来到真理时钟的世界，我是伟大。怎么他妈又是你们啊？ 真理时钟万万没想到，这群有毒的人类还没开始第二轮捉迷藏游戏，居然又跑到他这里。走廊是不可以重复进入的，但是房间可以。真理时钟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五个玩家，五个玩家也都抬着头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。五人一钟，无声对视。 令钟头大。 半晌后，真理时钟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冷静。 黑塔闯入者，你们又想做什么？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们。我已经要被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做成各种东西，送给其他几位阁下。你们一定要这么赶尽杀绝吗？ 这语气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怨妇？李妙妙说： 我们只是决定以你这个房间作为终点，结束这一轮游戏，再以这里为起点，开始第二轮游戏。谁没事找事儿就来打你呢？ 真理时钟郁闷极了。 是，在你们再次走进这个房间的那一刻，你们确实已经输掉了这一轮游戏。 黑塔提示声适时响起。 叮咚，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第一轮游戏结束，第二轮游戏开始。 甜糯糯的猫叫声夹杂着幸灾乐祸的笑声，在钢铁房间里得意地回荡。 你们这些愚蠢的玩家，你们是不可能找到我的，你们都会成为我的收藏。垃圾时钟，你快把这些无耻的人类赶出去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放到我的仓库里，我要把他们全部做成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。 两个女玩家的脸黑了一半，李妙妙捏紧手指，打算离开这个房间就直接上楼，冲进他们没进入过的那几个房间里。真理时钟乖巧地说： 是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，我这就将这群人类赶出去。 然而下一秒，一道声音响起： 谁说我们要出去了？ 真理时钟猛地愣住。漆黑的房间里，小黑猫也呆呆地眨了眨眼睛，茫然地看着那个人类。封闭的钢铁房间里，唐默和傅文铎站在五人的最前方。唐默微微抬手，目光平静地看着那只巨大的时钟，斩钉截铁地问道： 我们进入了你的世界，是不是又可以开启一场真理时钟的游戏，成为真理，或者击溃真理？ 但是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，黑塔闯入者。 唐默又问：我们可以再玩一局吗？ 真理时钟根本不明白他想做什么。 可以。 不仅仅是真理时钟，李妙妙、赵小飞也不懂唐默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。格雷亚若有所思地看着唐默的背影，小黑猫用双爪托着脑袋，在某个房间里死死盯着唐默的后脑勺，似乎想看出他这个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忽然，薛定谔瞄到了傅文铎微微勾起的嘴角，小黑猫的绿色双眼猛然睁大，他快速地说： 真理时钟，你快把他们赶出去。 我的问题是， 不许他们问。 第二轮游戏开始，截至现在。 唐默的声音和小黑猫的声音一起响起，他冷静地盯着面前的大钟。 真理时钟，我们已经输了这一轮游戏了吗？ 空气一瞬间安静下来。真理时钟的房间里，赵小飞和李妙妙错愕地看着唐默的背影，格雷亚也有些惊讶，他握着短杖轻轻敲击地面，谁也没发现他的短杖十分神奇地不受这个房间的限制，可以随意在地上移动。可这一次，真理时钟居然没有回答。这只真理时钟第一次沉默这么久，它蓝色的钟身以肉眼难以发现的幅度轻微颤抖着， 小黑猫撕心裂肺的吼声咆哮而起。 不许回答他，你这个失败的垃圾时钟，你不许回答他，我不允许你回答他。 如果有眼睛，真理时钟此刻一定看着天空，他透过重重钢铁墙壁看到了黑塔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薛定谔。三秒后，真理时钟用冷静而无起伏的女声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伟大的薛定谔阁下，我是一个失败品，但我的失败不在于我不了解世界上所有的真理，我失败在我拥有了不符合真理的感情。只要有人向我提问，我就一定会回答，我无法撒谎，而且他问的是一个非问题，我说了谎，这些黑塔闯入者就击溃了真理，他们依旧会知道正确答案。您知道的，他们问出这个问题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通关这个游戏。 小黑猫怒吼道： 你这个没用的垃圾时钟！ 真理时钟巨大的表盘上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再次哒哒地行走起来。他仿佛没听到薛定谔的咆哮，用平稳而无感情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欢迎来到真理时钟的世界，我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为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准确报时。黑塔闯入者，你们一共有五次提问权，成为真理或击溃真理。对于你刚才的那个问题， 真理时钟似乎看向了唐默，他冷冷地回答： 我的答案是，是。此时此刻，截止到现在，黑塔闯入者，你们已经输掉了第二轮捉迷藏游戏。 漆黑的钢铁房间里，四周密闭，一轮巨大的蓝色时钟散发着悠悠的光芒，成为光源。在真理时钟说完这句话后，傅文铎开口问出了和上一轮同样的问题，解开真理时钟对玩家的压制。获得自由后，唐默一步步走到真理时钟的面前，他站在这只巨大的时钟下方。下一刻，唐默伸出手，穿过了这轮蓝光时钟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